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上一節講到有少少玄學的嘢嘅，因為我以前都有做一個玄學節目嘅，另外一啲網台。咁咧，嗰位師傅咧，即係阿周發賢師傅咧，佢就幾得意啊！我覺得佢幾準，因為佢嗰啲嘢都幾得意。咁啊，阿周師傅咧，佢就批咗，我上年批嘅，即係上年差唔多七八月嘅時候，即係2019年七八月嘅時候，即係運動即係爆發得如火如荼之際咧，咁我就準備卜算即係2020年或者香港嘅係咩環境啦，即係2019年即係或者香港會點發展啦。跟住咧，佢咧就算到咧就話2020年香港將會更撲街。即係將會更大鑊，比起而家更大鑊。嗱，我嗰陣時咧就以為係政治嘅，即係我以為喂而家已經好撚大鑊噶啦，點樣可以比2019年更即係點樣可以比而家更撚大鑊？ 即係你可能諗啊，我真係揦住機關槍周圍掃嗰啲，可能嗰陣時係咁諗啦。 即係我咧點樣可以更大鑊咧？係咪解放軍即係湧入嚟香港定點咧？咁樣啊屌！原來係瘟疫， 即係大規模嘅瘟疫， 大規模全球性嘅攬炒，而家係全球大攬炒。咁啊呢個全球大攬炒咧，各國咧其實而家都而家表面上中國好似冇事啦，習近平仲發表咗講話啦，又話咩都係嗰啲咩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咧。但係屌你老尾，你大家睇咗啲數字，你睇下美國嘅數字，睇下意大利、西班牙嘅數字，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咁高傳染性嘅疾病，咁高致命性嘅疾病，屌你老母，你喺大陸點會得80000宗啊？冇撚玩啦， 冇撚黐 線啦！你大陸點樣可以咩可防可控？冇撚柒玩啊！所以咧，即係只係大家睇幾時北韓開翻個關，俄羅斯開翻個關咧，咁你就即係中國嘅疫情就係受 防疫就梗係睇即一線金仔。 同埋普京都 OK， 普京都唔會睬你嘅。 你兩個所謂啊，你平時攬頭攬頸沙煲兄弟啊，第一個封夠你關啦、啊，呢兩個。 咁所以亦都我哋見到有啲咧，呢場瘟疫都見到好多奇異嘅嘢，即係例如巴西嘅總統啦、啊，屌你諗乜叫人唔好撚戴口罩嗰啲咧？ 係佢自己出嗰、那個見面會定乜鬼嘢，佢自己都唔撚戴噶嘛。 係啊，即係呢啲咪屌你諗乜？原來哦，其實咧。有時啲嘢嗱，我真係講翻個公道嘅説話，我真係講翻個公道説話，柒嘅人即係戇鳩咧，就唔係淨係林鄭嘅嚇、啊，即係我哋以為林鄭經已係好戇鳩，原來呢個世界都真係有人咁戇鳩， 都仲有嘅，係啊，佢雖然係好經典， 同埋越戇鳩越高位呢樣嘢，唔係淨係香港嘅，原來全世界都係咁樣嘅，原來都有咁嘅例子嘅，所以大家唔撚好金魚記憶，大家唔好撚金魚腦，係林鄭月娥叫大家唔撚好戴口罩嘅，戴咗都要除翻。講嗰個係邊個啊？林鄭咋，2個月前講啊，你睇佢而家屌你老母，係咪？即係大家唔好戇鳩啊！邊個話屌你老尾？唔撚需要驚嗰啲疫症傳播嘅？屌你老尾林鄭啊！邊個話罷工嗰啲醫護係屌你老尾？嗰啲醫護罷工醫護係要封關係咪？而家邊個做得啱？邊個做得錯啊？邊個話要清算嗰啲罷工醫護啊？罷工醫護講得啱唔啱啊？而家屌你老尾，你跟撚住罷工醫護呢樣嘢嚟做啊？而家邊個啱？邊個唔啱啊？所以呢個世界咧。是你估不到的，即我想讲，即这个世界是会是现在我们处身这个大大时代，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大时代。 没错，绝对是。 不是样样东西你可以估到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人讲选举那些东西，即是说进攻功能组别，什么议会过半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冇所謂啦，你咪講咯。 你想做咪做咯， 你想做咪做咯，即係唔使爭論話乜嘢有冇效果，話點樣唔得，點樣淨係得嘅。即係我覺得咪做咯，你覺得你覺得 你 覺 得 你過咗，首先你過撚咗半數先啦，係咪？即係你過撚到半數先啦，係咪？咁好啦，過到半數，咁你點啊？而家係咪？而家又話即係你過到半數，你嗱，我當你過咗半數，咁好啦，跟住話咩選黃色特首，佢可以唔委任你噶嘛？咁如果好啦，咁你唔會呃選民噶嘛？佢唔委任你嗰時，咁點？係 啊， 如果中央唔委任你嗰時，你係咪會總辭啊？系咪？你講埋噶嘛，大佬啊？啱唔啱啊？所以咧，如果即係有啲人想參選，即係我即係有啲人嘅想法，例如阿波子強嗰啲想法，就唔會係屌你老母入去咁咧做呢個癡人說夢話。屌你老母入去就屌柒你班撚樣啊！屌你老母入去就屌你老母，入去就抗爭噶啦嘛。系咪先？即系唔撚使講嘢嘅，入去梗係抗爭啦！屌你老味，你唔好撚旨意，我可以屌你，幫你上公屋，唔好撚玩啦！即系旨意屌你老味，過撚咗三十五席又可以點點點點點，我唔會咁俾呢啲 force hop 嘅，屌你老味，入去就屌你老母，將呢把火燒入去個議會度，堂堂正正將香港人呢一把聲音屌你老母燒入去個議會度。 唔係呢個其實即係都好有一個實際嘅意義嘅，因為嗱我哋都成日都講啦，就係話。始终衰极都好，佢都系一个民选嘅代表入咗去一个正式嘅议会入边、嗯。你除非你话嗰、那个你唔承认呢个议会唔承认呢个政府，即系咁冇得好讲啦。但系始终喺现有呢个体制之下，你每一个民选入去嘅人咧，外国各国嘅政府睇到咧，就系话喂，佢系你哋人民代表嚟嘅、嗯，哪怕嗰个系一个民建联好，哪怕系工联会好。外國唔同噶嘛，佢哋唔知道咁深入，你唔知你哋邊啲係嗰個 nature， 邊啲係親中，邊啲係咩嘢？咁始終佢都係一個民意嘅代表，經一個正常嘅途徑選咗入去一個立法機關入邊，咁其實就已經係一把聲音嚟噶，亦都係一個標誌性嚟噶。 係，即係入去就一定係抗爭噶啦，即係唔使講嘢噶啦，即係係嘛？即係仲同你點撚樣？所以咧，有時例如諗緊啲類似政綱嗰啲嘢，其實我發覺都唔撚使寫政綱，屌你咁做唔到嘅，屌即係有邊個政綱係做得到嘅？係咪講乜撚嘢政綱啫？但係有主張，主張一定會有原則有主張，屌你老尾有一個 saying 嘅咁啊！即係我唔講咁多呢啲啦嚇，即係廢鬼事，啲人又即係講踢波嗰啲嘢，遲啲啦，我呢個月即係都會。我想在这个月里面都会大家会明朗化有些关于小弟参与组织球队的事情的，即踢甲组组织球队的事情。那我会在自己节目上第三节啦，即可能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花些时间去跟大家解释个概念和去讲多些有关于踢波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聽電話啦，啊咁啊有人好笑啊，我想又回應一個即係大陸仔，佢話三句一粗口，港獨派特點，我都唔明白，即係呢啲咁嘅精神病，屌你老味，即係喂何偉亮係嘛，何偉亮。許為靚，你識唔識聽廣東話？我唔知啊嚇。你咩三啊？應該識嘅三句一粗口，港獨派特點，即係好嬲好笑嘅。即係你個智慧唔好咁撚低啦，唔撚得啊！即係你唔好咁白痴啦，唔得啊！講粗口又點啫？講粗口同你咩派別有乜撚嘢關係啫？屌 你人格有咩關係咧？又想 係咪？阿麥美娟啊，屌你啦乜夠屌鳩林鄭月娥啦！屌你老母，係工聯會特點啊！講粗口，即係你呢啲邏輯咧，好撚思維，好撚混亂，好撚白痴啊！呢啲咁樣嘅人啊，即係而家周周唔喺度，揾呢啲嚟搞啊，笑死屌！好啊，喂，係咪接通咗電話啦？係，喂，未啊，咁啊打緊，咁啊即係所以呢啲人真係好笑。係啊 ，Looney Pan 啱啊，泛民入去不同港人抗爭梗係啦，屌你！ 咁啊，呢個係不嬲㗎啦。 點講好呢？咁即係大家見到啦，我又唔想屌鳩泛民，即係而家呢個時勢係咪？即係你泛民咁，你俾咗廿年機會，你都俾咗廿幾年你做，咁你做咗啲乜？大家睇撚到噶嘛？即係唔使我講嘅，其實即係你信佢哋嗰套係得嘅，唔緊要，你咪信咯，你咪 buy 佢哋嗰套咯，係咪？佢哋點樣做嘢唔使講噶啦，係咪？喂，係，喂，何生， 係你好， 喂你好啊，何生。 系 好， 不過我覺得咧，你個頭咧可以 keep 住喎，你啲頭令到你後生咗好多。 啊，多謝你， 多謝。 因為你睇翻所有啲港視視人咧，即係缺乏包裝咧，會令到個台都少啲年輕人睇啊。 嗯，喂，我得唔得啊？我 OK 係嘛？ 你 OK？ 你相比阿啤你啫嘛？你我想問阿鬱敏係咪你師傅啊？ 邊個啊？ 鬱敏。 鬱敏係咪我師傅？唔係。 算唔算係？因為我見，因為佢係呢個台即係個。 唔得噶，師傅要拜師噶，我哋普通人嚟噶，要拜師，要跪跪先得噶，唔係啊。 但你係同我同即係同一同一類或者大家 嚟咁咁，鬱敏係我啟，佢係好多人 係好多人嘅啟蒙 啟蒙老師嚟噶啦，佢點樣講嘢？ 一定係 嘅，咁一定 係。 咁 你冇話，你冇話有冇有冇咩原因？你係令到你本身投身呢度，或者你係令到你有個渠道係去咗你依家呢個崗位咧？ 哇！你記者嚟喎，你點樣問我？ 或者好奇啊， 冇啲嘢。我答你啊，我答你啊，何生，我答你。嗱，事完我又好快地講啦。咁啊，點解我會嚟咗埋 radio 度做節目呢？其實我做網台做咗十年噶啦，我2010年就已經做網台主持噶啦。咁啊，即係斷斷續續啦，一路都喺阿蕭生主辦嘅香港人網嗰度做嘅。咁後來變咗迷迷啦。咁我一直都喺嗰度做嘅。咁另外我自己都成立過一個網台，叫做低俗頻道。咁我都有時事節目係做緊㗎啦，一直都。咁點解會嚟到買 radio 呢？就我2015年就離開咗低俗頻道。咁跟住呢，我就繼續用東平洲嘅名義呢，就喺在阿租阿老蕭那個台嗰個地方嗰度做嘅，咁係一個獨立 channel。 你之前做過 D 100嘅？ 冇，我冇做過 D 100，我主要係做 都係。但我見阿鬱敏成日踩啊 咩話？ 蕭若你點？即係阿鬱敏成日踩啊蕭若然嗰邊。唔係 唔關事，我佢哋兩個兩老嗰啲嘢，我從來都唔站邊嘅。佢兩老嘅所有嘅爭拗，當年所有鬧交，我都冇站過任何邊嘅，冇支持過任何一位嘅，係啦，我從來都係咁嘅，因為我係一個即係相當之獨立思考、 獨立嘅 人嚟嘅，係啦，我唔會搖旗吶喊去一定要歸邊嘅，我唔中意。 原本識你係喺啤梨嗰度見到你，即係嚟咗時去就客串， 係多謝 你。因為我見你嗰個反應仲即係個急促或者反應快過啤梨添。 哎呀，你唔好比較啦， 嘅 style 都唔 係，我唔會 好難比較，因為睇呢台好難睇得過噶嘛。你要忙嘅話，你一個台都兩個鐘。 我同阿 即係應該紅咯。 唔係，我同阿啤梨個風格有啲唔同嘅。阿啤梨咧嗰種就 係要咁樣。我想學都學唔到嘅呢啲。係我想學都學唔到。 啤梨真係學唔到嘅。咁嗱，我解釋翻。 但係你理性好多嘛？ 唔係嗱，我解釋多少少點解我會喺呢個崗位啦。咁就咁就一路做到後來，我過咗去另一個網台，即係因為我冇租蕭生嗰度啦，因為蕭生趕我走嘛，因為我支持陶傑嗰、那個嗰、那個言論啊嘛，咁啊蕭生嗰時同陶傑鬧交嘛，咁啊於是咧佢就通過咗當時迷米嘅 CEO 就話唔租個地方俾我啦，咁啊叫我去第二度做，咁啊於是咁我就。東平洲嘅節目，我同林康正一齊做嘅，咁我就去咗一個叫做 IBHK 嘅網台嗰度做。咁後來咧 ，IBHK 嘅經營咧就有啲問題啦，又加上呢、這個我同阿跟住咧，當年阿林康正嘅老闆就唔俾林康正繼續同我做節目啦。咁於是，我揾唔到 partner 咯。咁嗰陣時咧，我就 林康正講嘢都麻麻地嘅，都唔夠理人咩嚟嘅。 OK 啦， 唔係，但係佢資訊好豐富啊。 OK 啦，佢 OK 啦。 咁啊，嗱，於是有啲我都覺得係齋講，但係冇好似有見解就真係。冇乜邊 嘢 聽資訊 嘅嘢。於是咧，喂，我講埋先。咁嗱，於是咧，我就2016年咧，我自2015、2016到2017就停咗一年嘅，冇做節目嘅。咁但係冇做節目咧，諗住即係覺得唉灰心喪氣啦，屌你老味，經過咗雨傘革命啊，經過咗魚蛋革命，即係覺得好灰，咁啊唔想再做啦。咁但係。想下，屌你老母都唔好喎，即係自己又忍唔住啦。 你多嘴仔啊，點會停得到啊？ 後婆收唔甩到寡，咁啊，即係事完就喺一個場合度撞到阿鬱敏同埋阿台長，咁於是我就口痕痕就同阿台長講，喂，我想過嚟買 Ray 開翻麥啊，乜乜啊，咁啊，於是同阿台長傾。 但係點解冇見你同阿鬱敏有互動嘅，即係冇同佢喺個台度講嘢嘅，即係你冇客串喺 嗰個。有啊，我就上過鬱敏台。 有啊。 有啊，我 有啊， 系啊，有啊，梗系有啦。咁我啊，咁呢个台鬱敏噶嘛，阿台长噶嘛，佢哋噶嘛。 我见你依家同依家嗰个拍档都即系唔少讨有份量啲，或者会放翻强啲好睇啲啊嘛。即系你同啤你都好睇噶，或者你同阿啲我谂好啲都好睇翻。 大家真係唔好咁啦。 唔係啊，都有少少大材，都有少大材小用啊。而喺度，因為我見即係未可以更加紅咯，或者因為好多人都即係識嘅嘢唔多，但係又好容易紅到，但係你又要浪費你咯。即係我覺得你唔使係即係點啊咁樣咯。 嗯，得啦，嗱，講真，即係冇所謂嘅。 我見你之前做廣告咧，你係咪做嗰個咩白宮召集嗰啲新聞見到？ 咩話？ 即係之前你咩廣告界 白宮？廣告界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係發言人嚟噶嘛，我係廣告界白委會啲發言人嚟。 參選嗰啲議員嗰啲啫。 嚇？ 點解你唔參選議員？ 參選議 員，你有呢個召集能力噶嘛？ 我搞踢波啊！我嚟緊搞踢波啊！九月。啊，何生， 你都 我搞踢波嘛？我喺新界通嗰边搞个球队嘛，谂住踢甲组嘛，谂住踢波嘛。 系玩啦，你如果阿王一木唔参选立会嘅话，咁你参加咪得咯？ 系啊，得啦。 呢啲 你迟啲会知道噶啦，何生，你迟啲会知道噶啦。我哋唔咩啦，即系回应翻你啦。其实我喺边度做节目咧，冇乜所谓嘅。我同边个 part 边个做节目冇乜所谓嘅。即系最主要都系我唔系为咗收视嘅，我系为咗希望更我 系 希望更多人 意见系俾更多人听到。 系啊，明啊，我都想即系我都系想即系大家醒觉，有一个觉醒，即系唔好人云亦云，唔好即系跟个指挥棒，人哋话咁就咁，要有一个独立嘅思考，要有一个清醒嘅头脑，独立嘅思考。 特别就系我哋即系基本上系完全冇站任何一边嘅，就系一个可以好纯粹、好 pure 一个独立嘅一个角度去出发去分析一啲唔同嘅嘢咁样，呢样系唔同。 我想问多两样嘢就系，如果你见依家九月立， 我怀疑你系文汇报嚟打嚟噶，怀疑你系跟住写篇嘢怼我。 想 问 多谢，因为之前都打个电话嚟嘅。 好啦，俾你讲啦。 接到系啦。兩樣嘢咧就因為我覺得依家個着眼點擺喺立法會選舉唔好啊，因為真係始終呢啲嘢係啲成個大家都知道係冇用噶啦，即係都係幫兩邊自己嚟啫嘛。咁但係如果都係到時個着眼點擺咗喺嗰度，會唔會覺得之前啲抗爭活動係浪費咗咧？ 唔會啦， 關事， 跟唔關事啦，兩條戰線嚟噶嘛， 唔係咯， 係啊，即係議會係一條戰線，街頭有一條戰線， 係啊， 國 際有一條 戰 線，國 際有一條戰線。 如果泛民，即係你個泛民嗰邊，如果佢真拎到過半，咁其實冇意思嘅喎，拎咗佢都唔會幫你做到啲咩嘅。 唔係你呢個就係你信唔信啫嘛，即係你可以選擇信，你可以選擇唔信。係咪？你如果選擇信嘅，你會去有啲行動，例如可能投佢哋票啊，可能去初選啊，可能 whatever。咁但係你如果你唔相信，你過半數可以做到嘢嘅，咁你咪用第二啲行動去推進香港嘅民主同埋推進我哋要嘅嘢咯，去推進我哋五大訴求咯。所以有唔同嘅戰線，有唔同嘅選擇，唔係你嘅選，即係唔係話我得一個選擇，我唔選擇呢個咧就係鬼啦，或者我唔行 A 咧就一定係 B 噶啦，即係冇呢個冇呢件事嘅呢個世界。 因為我聽阿黃一文講話，佢就好即係好抗拒呢種議會抗爭嘅，咁我以為佢立場一致就應該都。即係點都係反對 㗎 啦， 唔一定嘅，即係議會抗爭，所謂議會抗爭有好多。 因為就算俾佢贏，你都係泛民，就算泛民贏咗，我都覺得佢唔會做到任何嘢，因為佢呢啲係為一啲黨嘅利益嘅啫嘛，佢係唔會到時幫你，即到時反對過嗰啲條例過唔到，佢都冇辦法㗎，都真係個出口先啦。 即所以係咪需要有？ 如果你話好似你呢種嘅話，佢就我覺得可能會有少少作為咯。但係如果你去，你都吉幾丁有。咁都可能都至少發個聲，我覺得都好過冇咯。 呢、這個即係其實我你問我，可能大家係即係幾條腿走路嘅呢件事，即係唔係話一就係 一定 同埋鬱敏點諗？佢唔會干預我嘅節目嘅編採，即係我哋風格，我要講乜嘢？從來台長同埋阿鬱敏都冇俾過任何嘅壓力我嘅，我中意講乜就講乜，我中意個立場係點樣就點樣嘅，即係我唔一定我哋賣 radio 就係咁噶啦，即係賣 radio 唔一定話喂呢、這個台鬱敏嘅一定要跟曬鬱敏嘅指揮棒唔一定噶，係咪？但係我同鬱敏好多嘢咧思想上都好一致嘅，即係個睇法，起碼對個時局嘅睇法。 因為我見佢對泛民係好反感嗰種。 喂， 咁我哋都系啦， 好多人對泛民都反感噶。 我投白票投撚咗幾屆啦，屌你！ 係啊，即係你明唔明啦？阿何生，我唔知道你係咪真係記者啦。我覺得你幾似記者嘅，你咁樣問。不過 anyway 唔緊要，我答。 因為都唔希望你，即係如果你自己唔係好主張呢個 即係嗰啲小圈子選舉話就最好就冇默認呢個制度咯，因為始終你過半就係難噶嘛。如果你呢次贏唔到，咁就等於你默認咗去，咁又玩到界，咁你之後再四年都係有呢個選舉嘅。但如果你呢一定係唔好支持呢個選舉嘅話，會令到呢件事個可能性高啲咯。 好難嘅，即係 我真係你個立場鮮明啲好啲。如果你仲叫人去選，咁就會俾人感覺好似你模棱兩可少少。 我唔會模棱兩可喎，真係即係 咁當然你去選就會好啲，因為你係代表。前線少少或者冇咁個立場好中立少少嘛，係咯。 好啦，喂，因為我仲有其他聽眾啊，下次再打嚟啊，黃生。 分鐘少一條， 或者你 PM 喂，或者你 PM 我傾啊，係都得㗎。 好啦， 你 at 我 Facebook 啊。 好啊， 好啦 ，thank you 你。記住啊，真樣喎，你有樣喎，你 at 我。 係啊，你整個 Hello Kitty 喺度，唔撚騷你啊。 咁啊，呢位何生都幾有趣，我覺得佢講嘢好下次記者。咁啊，可能佢唔出奇，佢係大公文會都唔出奇。 唔緊要，咁 因為大公文會啲記者咧，我想同大家講，大公文會啲記者真係白痴到一個點嘅，真係好撚柒嘅，佢哋係連資料搜集都唔撚搜集嘅，屌你咩？即係永遠咧，佢 search 你咧就係 search 一頁嘅啫，即係多五六頁佢都唔撚睇啊！即係每次佢做嗰啲古仔啊、作啊、邊個啊，又話啊啤梨係失業青年啊，即係失業中年啊，講埋曬呢啲嘢，屌你諗全部都流嘅，即係會係咁。不過唔緊要啦，何生，即係我先唔當佢係記者先啦。不過我都好感謝何生你嘅支持啦。咁啊，即係有時諗嘢係。 多方面啲 多方面啲啦，立體啲啦，即係如果你中意聽我節目，聽多啲啦，聽多啲我嘅節目咧，你個思考會立體一點。 或者你可以唔淨係聽我哋㗎，你可以例如你城寨好乜撚都好，你啱啱你都講你可能聽啤梨佢哋，聽多啲，吸收多啲，從多角度去睇同一件事，咁其實對於你自己都係有好處嘅，我覺得。 屌招招有理啦，屌！ 有錢人終於開工啦！ 荷蘭買了帆船，一定要當軍艦用，屌你老味，真係白痴！我以為你確診死。死撚咗啊！周周，真係屌你老尾，你未死你講啊嘛！ 報道 好啦，喂，咁啊繼續啦，我另一電話，金龍，喂， 喂， 係喂，金龍你好啊，金龍哥你好啊， 喂 ，hello， 係 hello， 又聽到你啦， 係，我成日都講，又聽到我啦， 係啊， 我就係同阿邊個講過一次，就係阿台長同阿邊個啫嘛。 系，我知道你打过嚟啦。 唔系，于是，于是我同佢讲啦。 嗯， 依家嘢正真系头先讲嗰啲嘢咧，我都觉得啱嘅。 嗯， 我都好支持，好正确嘅。 嗯， 即系而家基本上咧喺香港咧，基本上个个都系抗疫噶啦。 嗯， 但系有啲人仲要喺度玩嘢。咁你话系点啊？ 玩咩嘢咧？玩 你谂下人哋做间酒店，你又要报收人钱，你柒佬，我都唔知你想做咩。即系，但系调翻转我行落去，有啲人诶，即系难听讲啊，俾面小弟我啊，有啲人就当冇事，有啲又俾人扫鸠咗，我心谂啊，真系冇鸠顾我都话，唉。 嗯， 即系我发觉，屌你有冇而家大家抗疫好玩呢啲啦，你政府又好，市民又好，大家齐心抗疫个船就做咯，其他嘢摆埋一面先，慢慢讲啊。 唔系你会咁谂啊？佢哋邪恶政权嚟噶嘛？ 唔会咁 谂。佢哋系一个邪恶族心嚟噶嘛？佢一直啲黑警就系仇视你哋所有嘅香港人，佢哋梗系唔会咁样啦。 佢以香港人为敌噶嘛？ 摆埋一面先。 佢哋唔會噶， 擺埋一面先， 唔會噶。你睇下，開掛之達人都俾人拉鳩咗啦，仲要爆鳩入人，即係攞人哋個密碼入人哋個嗰個，完全根本違撚反曬香港嘅法例，違撚唔好話警例啊，係違法啊，根本係違法執法，一直都係違法執法。我講法就係違法執法，一直都係。完全是傷害他人身體，完全是恐襲擊，完全是有意圖傷害他人的，即所有嘢酷刑罪全部犯撚曬香港的法例，呢一隊咁撚樣嘅所謂紀律部隊就是冇紀律，就是犯法的部隊。講完啦，咁你叫一班咁樣嘅爛仔，叫一班咁嘅冇腦柒頭，屌你咁樣點會停啫？佢而家你俾更多嘅權力佢，呢、這個抗疫俾更多嘅權力佢，佢會點啊？佢一定系繼續屌你老尾，咪搞鳩你啲黃店咯， 一定系噶啦， 搞鳩你話大黃色經濟圈嘛，佢搞鳩你咯，係咪？就嚟拉我噶啦，我真係覺得， 嚟噶啦，佢话我煽惑仇恨啊，嗰啲咩得噶？ 即系倒翻转，即系讲嗱，大家都系香港出世嘅人，嗯、我哋都唔想香港玩捻完噶嘛。 系、啊，梗系啦。 讲真一句， 嗯， 你要搞到咁捻尽嘅，大捻班人仲劲捻过警察啦。 嗯。咪有後果㗎， 真係要落嘢嘅， 嗯， 一定有後果嘅、 嗯。 但係調翻轉，而家搞緊掂個疫症先。嗯、我成日都話個疫症係緊要嘛，好多人命。嗯、我尋日聽嗰個話小朋友四十日嗰、那個，我真係覺得 好、嗯、心痛啊！ 你係咪覺得好無辜啊？ 好心痛啊！抱过 真系好无辜噶喎， 抱过咋，净系抱过个 B B 咋，都濑嘢，即系个 B B 都濑嘢。 咁咪系咯，咁个 B B 又冇罪噶喎，喺我眼中，即系我成日嗱，中间有两件事可以分开，政治还政治，立场还系立场。而家咧就搞紧点个立场先，政治又撇开一阵。我成日都系咁讲噶。 咁啊，嗱，就好难嘅金龙，难啲嘅，因为点解咧？政治系咩咧 ？Politics 就系众人之事。所有嘅嘢其实都牵涉政治，你生活嘅每一部分都系牵涉政治。你当然可以唔将抗疫政治化，你可以将一啲嘢唔政治化，但系政治系关冇啦， 我冇政治化噶， 都系同政治有关系。即係只能夠講，係咪？即係例如我哋嘅抗疫政策啊，嗰啲係咪政治咯？例如聽日下半期嗰啲咪政治咯？而家十四日酒吧禁令都係政治嚟噶，係咪？即係點解我咁講咧？ 大政治咯， 係你十四日抗疫，有冇人為酒吧嘅人發個聲啊？有冇人為酒吧業發過一句聲啊？ 酒吧業嘅從業員咧？ 酒吧業的員工咧，有冇人為佢哋發過聲啊？冇啊嘛，但係點解冇啊？就係、是、政治啊！呢啲係咪？點解冇一個酒吧黨啊？呢世界咁呢咪政治咯？係咪？點解飲食業嘅張宇仁唔能夠為咗呢啲十四日抗疫嘅酒吧爭取一啲？ 你唔好提張宇仁， 更加大嘅嘅咩？係咪？就係冇啊！嗰啲咪政治咯。所以係其實關事嘅，即係我又覺得。不過咁，我都同意你嘅講法。而家抗疫為先，一切都係啊，抗咗疫先，大家努力抗疫， 抗咗疫先。乜撚嘢咧？埋單計數，一定會香港人會同我哋計數嘅。我就係覺得，尤其是我哋依一代，一定會同你計數嘅，一定會同你計。 我都覺得係啊。我都覺得係啊！第時張單，屌你！你要買嘅時候，你就知道味道啊！屌你老母林鄭月娥，我同你講啊！第時張單要賣嘅時候，你就知道屌你老母同你埋單真係係嘛？同你埋單好似 唔係啊！我上個禮拜張單俾你嘅，啱啱你截咗條， 我知啊， 冇計啦！上個星期又 我知啊！好啦，喂，咁希望你再係仲有冇嘢想分享啊？ 我想同你分享一下一樣嘢咧，啱啱有啲僆仔咧，喺條屋村唱首歌啫嘛，俾三個差佬揼撚咗落去啊！ 喺邊度啊？喺邊度？邊區？喺邊區？ 觀塘。 哦， 啱啱發生噶，啱啱發生， 啱啱啫嘛。 唉，而家 睇住， 所以咧，而家我哋一日，我哋唔懲治到警隊，即系唔一定要懲治嘅，即系呢隊警隊係要 唱首歌。 嗯， 兩架警車啦，嗱，我企喺度，我谷，因為我有小朋友，我又唔可以行過去。 嗯， 我想幫拖，我又幫唔到。 嗯， 即係有時我做人都好無奈咯，成日覺得僆仔就幫我沖，但我又好似喺度洗濕個頭，喺度等光頭咁啊！真係有時做人真係 放心啦，金龍。 我自己唔知。 放心啦，金龍。將來咧，即係喺不久嘅將來咧，有位置俾你要做嘢噶啦。到時，即係到時你就自自然然咧，你會你唔使淨係睇住啲僆仔受苦噶啦。 你知唔知好無奈㗎？ 唔使無奈啊！你都話我好似我記得我上次都係咁講嘅，唔無奈嘅其實你 take action 咪唔無奈咯？你明唔明啊？你想唔無奈啊嘛？做更多嘅嘢咯，為香港係咪？無論任何崗位都可以做噶嘛？幫襯黃店啊，唔好坐黨鐵啦，係咪？都係幫到噶，係咪？例如不斷地 share 一啲屌你老味賣港賊作惡嘅嘢啊，一樣得噶。向你親戚朋友政治傳導一樣得噶，我哋好叻可以做啊，其實係咪？即係唔係淨係可以無奈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哎呀咁無奈啊咁點咧？我哋諗辦法，我哋諗。 睇住啲細路仔啊，咁撚樣啊， 我都 會覺得睇到。 唔好話你啊，我都好痛心啊！例如我頭先揸車出嚟翻嚟節目嘅時候，我只不過係喺收音機度聽到方浩文嘅一首《假如世界不像你預期》，我唔知道做乜撚嘢啊！我又怎聽㗎咋？我怎聽呢只歌無端端屌你，乜覺得眼淚係咁流咗出嚟啊！我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點解啊！即係諗起諗起啲運動，諗起啲後生仔，我就 我同你講一句啊，鄭中基啊！嗰日唱嗰句説話咧，真係俾我咧，我成個人醒撚曬。佢四月一號唱嘅。有名共誰？ 有誰共鳴？ 有誰共鳴啊？佢講佢真係佢有啲説話，我覺得好啱嘅，真係好想幫又幫唔到。但係自己又擔住啲小朋友。好想幫，但系我又出唔到聲，咁點咧？ 咪揾人幫 我同你出去打， 咪個個崗位都有佢嘅用途嘅，即係好似我話齋，你就算冇咩特別，你可能上網同人哋即係發表一下你嘅政見啊，或者見到一啲唔公道嘅事情，可能發表一下你啲意見都得嘅。 佢落街打噶啦，就嚟我。我就係見到啲差佬就係打㗎啦，咁你拖住兩個小朋友，咁你點打？ 我梗係明啦，安頓咗兩個小朋友咪打咯，屌，好簡單。喂，我仲有電話，喂，我下次同你再傾啊，好唔好啊，金龍？ 好， 好啊，下次再打嚟啊，多謝你電話，金龍。 電話係咁， 好多謝你。咁啊，金龍嗰種無奈咁，我亦都覺得係好多人嘅無奈嚟嘅，即係 冇錯。 唔好再問自己可以做啲咩，你有嘢可以做，你一定有嘢可以做嘅。每一個人都有嘢可以做，好簡單，即係例如冇噶，你資助一下一啲細路，或者係 係啊，就算最差最差，真係叫做當你我當你係買贖罪券啦， 係啊， 你都係可以做嘅嘢， 捐錢都可以做嘅，即係冇錯，咩好多嘢可以做其實。 你知唔知而家嗰啲好多告嗰啲告暴動嗰堆，其實而家嗰個保釋門檻係提到好撚高。 係啊，冇錯啊， 係好撚高嘅。 係啊，即係其實你繼續捐星火係 O K 嘅。 係啊， 喂，曾小姐， 喂， 你好啊，曾小姐，好耐冇。 係你好啊，東哥啊，嘉輝你好啊，係。 好耐冇打過。 咁其實咧，係咁啊，其實真係啦，嗱，我林鄭咧，咁啊一心咧，其實係想謀殺我哋香港人嘅喎，佢呢招咧。咁樣係咁咩佛系抗疫呢其實係好鬼陰毒嘅喎、喂，嗱，我晨早咧即係切腹呢啲咧，我晨早個係啦，晨早講過啦。咁啊，喂，講緊根本咧，你講緊你係啦，你封關呢、這個你根本先至可以咧，即係你截到個源頭啊嘛。但係呢樣嘢話，即係講緊佢係啦，呢、這個佢乜嘢原因唔做咁嘅，大家明嘅啦呢啲。咁佢依家咧，佢咁遲先話封酒吧啊、卡拉 OK 啊呢啲咩場所咧，根本其實講緊係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咁其實今日咧有個話係諗我聽到話有個美容師其實都領咗嘢嘅，但係美容院呢地方佢都未封嘅噃。係 啊， 係啦。咁其實咁即係其實呢咁啊經濟支援咁其實。相關的行業當然是他有責任啦，但是他會不會做的話大家都知道啦，你班即開酒吧的朋友咁叫苦連天啊，咁苦過弟弟嘅，就是咁多得啊，張裕仁啊，二十年啊，冇為即係啲飲係啊，佢冇為飲食啊爭取過任何嘢咯，即係早幾天我聽到啊，阿老蕭喺我節目度真係 铲到去上天花板噶， 咪所以咪就 噶， 所以咪就话你功能组别咪戆捻柒鸠咯。你张宇仁为饮食界、为酒吧界做过啲乜捻嘢啊？功能组别 差都冇， 你仲要系立法会加行政会议啊？屌你老母！你做过啲乜嘢？咁你话、 就 是、你话功能组别有冇用？ 系话话佢净系识得擦啲地产商鞋啊，养下马啊，饮下红酒啊，咁样闹佢咯。 系啊，咁梗系啦，廿蚊张不嬲都系立捻杀嚟噶啦，屌你老味，呢啲根本系 即系就系话系啦，佢又唔系啦，佢又帮唔到你，你啲朋友开声话即系咩争取减租呢啲嘢，讲真，佢边敢做啊吓、啊？即系阿老师话佢。佢對住地產商，佢你話佢真係放到屁都唔敢啊！唔敢樣講佢啊！ 梗係啦，梗係啦。 咁所以咧，其實嗱、有啲事情啊，即係嗱，阿東哥，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想話即係正話你即係潑你哋冷水潑大家冷水啦。咁即係我就唔知道，即係我係北區人嚟嘅，我唔知係啲北區人好即係零舍。好不問世事一定係乜嘢咧？咁講緊我即係講緊我每一天我出出入入，我都仲見到好多人走去咧幫襯嗰啲藍店買外賣咯嚇、 啊。係、嗯、啊， 係啊，所以其實啊，即係其實諗正話即係你同阿家輝講緊話幫襯黃店啊share 啲即係啲新聞出去咁嗰啲嘢，咁講真即係呢啲嘢咁我自己都當然我有做啦，但係 有啊，我見到你有做。 我見你即係見到我自即係講緊我自己身邊有啲講緊即係早期自稱話自己話黃嘅，根本其實佢哋走去幫襯藍店買嘢唔再講，同埋佢哋講緊把口話黃，但係其實到依家其實見到嘅佢哋無非就係嫖字早排啊。个人冰室啊，好多差佬查嘅。跟住佢转个头咧，第二日阿朝早走去阿食个早餐，跟住喺个 Facebook 度打卡，呃咁样嘅啫。我自己身边见到呢啲咁嘅人，你讲咩？你讲你口讲话黄冇意思喎，你个跟住吓你转头你支持黄色经济圈啊，依家。大把黃店喺度嗌緊救命嗰啲，你又真係又唔見你真係幫襯嚇，跟住即係真係出名嗰啲，佢純粹真係破貨子嘅嚇，咁樣呃下 like 咁樣就算嘅啫喎。係，係啊，你即根本呢啲難聽啲講句三個字，屎忽鬼。 係， 香港地好多屎忽鬼啊，所以你唔好睇得起香港人啊。 香港好多㗎， 從來都係最唔缺就係屎忽鬼同埋契弟。 屎忽鬼同契弟，香港最撚多嘅就係契弟啊嘛， 就係。係咯，所以即係阿正話，其實我聽到我即係其實我個感覺就係、是、阿東哥你太都係睇得起香港人啊。 唔係，我冇辦法唔信，即、就、係、是、我覺得屎忽鬼啊咩梗係有咯，但係我更加相信嘅就係、是。好多香港人都是正直，好多香港人咧，其實佢哋都是即係你覺得佢屎忽鬼嘅，或者其實好多唔係屎忽鬼噶嘛，即係亦都相信香港人嘅我唔係話每一個香港人啊，係我相信我哋呢一個城市，我哋相信香港人係終有一日會為自己嘅命運而打拼嘅，即係呢樣嘢。唔關先唔屎忽鬼事嘅，你如果你微觀咁睇，梗係有屎忽鬼啦。屌你老味，仲有人幫襯嗰啲元氣壽司又多翻人啦，係咪？ 藍絲嗰啲， 因為元氣 要 排隊啊，有啊， 見 到啊。 即係講啲嘢咁閪嘅，咁嗰啲唔係屌你。 佢唔 係 香港人咩？ 係啊，嗰啲我唔撚理佢啦，你明唔明啊 ？OK， 冇辦法嘅。咁我哋做好自己個本分先， 係啦。 同埋就唔好話即係強，即係起碼做好咗自己，唔需要將自己嗰套強加人哋身上。佢係屎忽鬼，你唔係第一人知㗎啦。 咁當然我 冇資格咁做啦。係啊，所以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即係阿曾小姐，即係我哋做好，都話我哋做好自己，自己唔好塵。即係做好自己嘅，或者係可以做到啲乜就做啲乜。做好自己，唔需要人哋讚譽，唔需要呃 like， 唔需要人哋 like 嘅，即係做好多嘢都唔需要人哋 like 嘅，係咪？即係唔通我做咗好多嘢，我話俾你聽，我唔會㗎嘛。你明唔明啊？唔緊要噶，唔緊要嗰樣嗰樣嘢，你係為呢個城市好咧，為咗香港出力嘅，冇需要讚譽啊！你屌我都仲得啊！但我係為咗呢個城市出力嘅，你明唔明啊？咁咯，所以唔使理咁多人哋，唔好俾周遭好多嘢影響到自己嘅判斷，自己有自己嘅判斷，邊樣嘢係啱，邊樣係錯，你有足夠嘅智慧去釐定嘅。 係咪？ 冇，只不過即係叫係灰心嘅。坦白講係有噶。 唔係灰心唔緊要，咪氹翻自己開心咯。我都灰心嘅，日日都灰心噶啦，係咪？我時時刻刻都灰心噶啦。咁點啊？跳咩唔通？即係灰心就去跳咩？唔會噶嘛。你點樣去？即係點樣去令自己個信心同埋嗰個信念翻翻嚟？信念係唔會被摧毀嘅。 冇錯， 喺裏邊嘅信念係唔會被摧毀， 就係靠你有幾堅毅， 係啦，有幾堅持，有幾堅定。你話我信香港人，我係堅定信香港人，係咪？就算你點樣講，我都係堅定，我信呢個城市，信我哋，係咪？即係呢個信念係揸緊個信念，你先至能夠面對好多失望嘅環境。點解我成日講話可以失望不能絕望？絕望就真係哭就跳噶啦，真係係咪可以失望？我哋每一日都失望啦。我分享個故仔俾你聽啦，阿曾小姐，我做廣告嘅，我做廣告界做咗 呢度啊，係啊， 十幾年。我啱啱做嗰幾個月咧，我第一個老闆叫連海棠，係伍詠薇嘅老公，佢係我。 我知道呢個聽過聽過。 係啦，伍詠薇嘅老公咧就係我第一個老闆，咁佢係我師傅嚟嘅，即係教我做廣告。佢當時我啱啱翻工，我啱啱大學畢業，翻咗幾個月工，咁咧。每一日翻工咧就俾佢鬧，俾啲客鬧，即係話啲嘢唔得啊，啲嘢彈翻轉頭啊，寫啲嘢又屌你，俾個客改撚到體無完膚咁翻嚟啊，寫到啲垃圾嘢，即係一個唔撚識字嘅人改咗個識字嘅人，即係你明唔明啊？好撚失望啊嘛！咁然後我老闆同我講，阿連海棠同我講，佢話其實你做呢行，你每一日都係預咗失望噶啦，你係要預失望咁嚟翻工。每一日你都要經歷失望，但是當你成功了的時候，即是當你做了一樣嘢的時候，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你做一樣嘢成功了的開心，然後去彌補翻啲失望。即係你每一日翻工，你就預咗面對失望，因為你會被人 ban 橋，你會被人ban 你嘅嘢，鬧你嘅嘢。咁只要你不屈不撓，你先至會喺呢一行，你先至會成功嘅。即係佢咁樣同我講。咁所以造就咗我僆仔嘅時候就已經係不屈不撓嘅啫，即係面對失敗啊，面對即係一啲啲人 ban 你嘢啊 ，ban 你啲橋啊，鬧你啊，因為我唔緊要嘅，係咪？即係你有個信念就係你會做得到， 係啊， 即係有一日你有個信念就係你能夠，我哋能夠達到我哋咁大訴求，差佬係會撲街唔家產嘅。即係你明唔明啊？ 中共瓦解， 中共係會有一日瓦解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係要有一個信念喺呢個內心裏邊，先支撐到每一日我哋去面對一個咁複雜同萬變嘅世界。所以係咁咯，係失望唔緊要， 係 咯，好啦 ，OK， 喂，多謝你電 話，好，喂，好，拜拜， 好，多謝你，拜拜， 係啦，好。差唔多啦，唔係你頭先你講你自己， 仲有啲驚氣啦， 仲有㗎。嗱，你講你自己嗰個故仔，其實我諗都係睇你本身個人係一個咩人嚟嘅。如果你本身個人你都唔係嗰一類，你就變咗喂個老細嚟咁屌你，日日都翻去俾人屌嘅時候，你就話屌你都唔撚識嘢嘅，我係天才，你我唔撚蘇你啊，唔撚刮你啊，辭職走，你都係咁。其實都係講到你都係個人本性嚟點嘅啫。 唔係即係所以，但係嗰啲嘢咧，即係唔一定淨係牽涉性格嘅。你個即係信念嘅嘢就係話你正面啲睇啲事情。 冇錯， 你覺得好老土嘅正能量係咁噶啦，屌你阿東嘅正能量啊嘛，屌咁即 我唔係我放富嘅， 係啊，放富唔緊要， 我放富嘅， 有辦法，但係你面對困難，你面對問題，你只能夠 embrace 同 confront 嘅啫，即係你有兩個，即係你只能夠擁抱你嘅問題，去面對你嘅問題先得嘅。好，下一個電話， 打唔通啦。 好啦，如果呢個氣都拉唔住，見定路， 我有啲驚喎。問米請翻佢上嚟，佢教路啊！ 我有啲驚喎，啫呢啲名咁上，可能上嚟鬥亂喎。 唔係嘅，咪嚟咯，有乜所謂？ 希特拉冇所謂啊！ 嚼嚼又喺度，你哋係咁喺度同嚼嚼喺度玩，係 啊，好玩啊！ 唔係啊，我睇話咩啊？即係同林鄭管理 Facebook 嗰個管理員，好似有成四皮嘢人工噶。 我屌正， 屌你嚼嚼，你有冇啊？ 嚼嚼毛子都冇，屌你老味嚼嚼。 工唔同酬喎、 啊！喂，其實悄悄嚟喺度聽呢啲咁樣嘅我哋啲網路電台咁樣嚟，即係不斷喺度留言咧，喺度搞搞震。喂，其實你有冇啲咩收入嘅咧？喂，咁樣係咪真係有五毫嘅？你係咪而家屌你老母住撚喺深圳嗰啲屌你老母？ 唔 係， 佢話自己喺唔知西環定邊度㗎嘛？係、 哦、啊，西環啦， 佢自己講㗎嘛。喂，唔係其實好撈嘅話，你介紹俾我哋啲人啦。 喂，你中聯辦職員嚟㗎係嘛？屌悄悄，你喺中聯辦翻工。跟住，屌你聽撚完我節目去金興打攬嗰班嚟噶係嘛？屌你老母！因為點解我咁講咧？我曾經喺西營盤嘅西營盤有間打攬鋪嘅， 好出名嘅叫金兄。咁金我同金兄咧就好撚熟嘅，廿幾年，因為我大學時代已經去幫襯佢嘅啦嘛。佢嗰啲即係由細識到大嘅啦，即係我好 friend 嘅而家，所以好好笑噶。佢哋咧成日有一批咧中聯辦放工去，定係唔知偷懶去嗰啲咁嘅職員咧，走去打冷噶，好撚好笑。喺度係咁高談闊論噶，喺度飲住啲屌你老母啤酒喺度，跟住高談闊論嗰啲公事嘢噶，好撚好笑噶，好撚柒嘅啫。跟住我話：哇！我同佢老闆講，佢老闆叫四眼哥。我話：哇！四眼哥。哇！佢哋咁樣咁撚樣講啲國家機密出嚟嘅，佢話：誒啲中聯辦都係好多 戇鳩， 你係咪嗰啲嚟㗎？招招，屌你！我冇唔阻你打冷㗎啦喎！你住西營盤係嘛？真係好撚戇鳩啊！真係，唉，好笑。咁啊，喂，招招多啲嚟啊！真係， 我哋好關心你安危㗎，我哋好多網友， 我哋好多網友想招呼你㗎，屌你老尾！你記住帶老母嚟啊，唔好唔帶老母嚟啊，知唔知啊？我哋係中意講粗口㗎，我哋呢派別係中意講粗口㗎，係嘛？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係咯，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